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的乐享生活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在本周呢，我们邀请到了，应该说是上周来过没说完，这周接着说啊。今天分一上下集的下集，再次有请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潇，还有编辑小明回到我们的节目。 差点儿， 对了， 大家好， 对了，刚才。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潇。 大家好，我是小明。 哎，肖叔和小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上周实在是聊得很畅快，然后说完了上集，内容特别多也没说完，所以决定这周把这个话题延伸一下。因为毕竟上次那个节目做完之后，好多听众就反馈说，这个应急的这个话题确实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谁也不太确定会碰到什么可能紧急的情况，但遇到的紧急情况怎么做、怎么应对、怎么处理，这确实是在我们没有遇到的时候就应该建立的一道习惯，应该说。这也帮助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会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情况下，我们可能大脑更多是懵的或者是慌乱的。如果我们早有准备，比如说上周和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你可能就慌就慌吧，你下意识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上周再回复一下上周聊的话题吧。上周 知识点再温习一遍。 对对对，看第一呢是听过的朋友有没有记住，还有就是有一些新朋友可能没听到的，我们简单给大家说说上周我们提到的心肺复苏和 AED。这两个其实都是急救的时候的两种手段，但其实他们可以，不能说同时吧，应该说有先后顺序的运用。主要是什么？肖叔，您给回顾一下。 反正。我来先说， 肖叔先看小明一眼， 你补充， 心里没底。 肖叔的那个存储模块已经被覆盖的了。 就好，我知道了。首先啊，判断环境安全、人员安全，然后呢，到了之后，因为有围观的群众，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明确两个人帮你做两件事儿。第一个人就是指定他的衣着特征啊，指定他，比如你。苗山，你今天穿了一个条纹色的条纹的这个 T 恤啊，或者这个说你去打120并告诉我结果。然后比方说小明老师，然后比方说这个戴着帽子的这位男士，你去帮我找 AED， 越快越好。然后呢你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在小明拿 AED 之前，心肺复苏就一定要开始做起来了。好，你接着说吧。 啊， 那 然后应该是就是先、 哎、我前面没忘对吧， 对对对， 这次没忘 前面的 步骤是对的、嗯、然后呢接着你得先判断这个人的状态必须是三无、 嗯， 就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你才可以给他做这个 CPR、 嗯、 我们叫心肺复苏术、 嗯 啊、其实就是我们通常在影视剧里看到的一个救援人员跪在这个伤者的身边身旁啊身侧，就是跪在他的一侧，然后用双手在摁压他的胸部、 嗯、 大概的看上去的场景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上他在这个按压救助的过程中他有很多的技术指标，比如说你的动作必须是你按压的两个手臂必须垂直于这个人这个伤者的身体啊，并且他是有节奏的，一秒钟两次，然后30下为一组，然后呢整个就是一组完了之后你应该进行一个人工呼吸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呢整个的大组应该是120下还是150下，小叔就是 100到120下， 对，100到120下，也就是说你大概摁个4组到5组，那么这个期间呢其实你等待的是什么呢，等待的是一是等待救护车， 嗯， 二是等待你刚才指示的那个人去把这个最附近最近的 AED 给你找到， 比如说我是那个条纹山负责去拿 AED， 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找到没找到、 嗯 我要给你回复意见。 对你应该 你是打120的。 对刚才。 哦我是打120 的。刚才安排你是打120 的。哦我是打120的。行 我没乱啊我没乱。 我就过来跟你说你好那个穿着黑色卫衣的 你不用 正在急救的人我打过120了 ,120 说正在路上，这次的汇报完毕了吧。 对一般情况下如果就是这些通信设备没有问题的情况，120肯定是能接到这个报警的。 嗯， 如果就是说就路况什么的，他应该会在最快的时间赶到。 嗯， 其实这个CPR 就是在为这个正规的那个医疗的那个救助， 嗯， 去争取时间， 创造更多的时间救助。我刚才其实有两个地方啊要跟大家加重一些。一呢就刚才我们提到心肺复苏术的时候基本小明提到的是一秒摁两下对吧，一秒钟是摁两下是吧， 1001002 对 1003， 所以怎么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上次说了嘛，大概这节奏是1234这个节奏、 嗯、就按照我数数的就是1001001002， 但是孙潇就上周提到了说为什么1001这样，因为你脑子一片空白你可能记不了数，那这个顺着念下去也顺便帮你记了一个数，大概是做40左右， 什么40 一组吗， 30 一组， 做30一组， 对， 所以摁压的频率是什么，就是10摁一下，01，这是 刚才肖叔这个 他竟然全忘了，这个人 我没有啊， 你怎么会没忘呢，怎么会10摁一下， 一秒钟摁两下吗， 10011002100003， 他刚才说的是一秒钟摁两下， 请让我说句话， 你说 肖叔记错了，10011001001是判断他的呼吸你要听大概10秒钟， 哦对不起， 对，然后你摁压按压的时候喊的是01、02、03、0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这 样的、哎、啊，对，按压的时候是这样的， 因为你01摁一下02摁一下，这样两组数加起来正好是四个数是一秒嘛， 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真的，你现在包括我们去上过一次课、嗯、我们上节目可能又说过一次， 你先停， 容易吗， 0102是一组对吗， 不是01到30一组， 不是说那一组、 嗯、 你说30下、 啊、 你说的是30下对吗、 嗯啊、 但是刚才小明提到的是一秒两下对吗， 啊 哦你看他30组加两下， 那就 是一秒两下是不是， 对啊，一秒两下， 所以是15秒一组对吗， 为什么 你别记这个好吗，这个就会人记乱的， 不是我必须要搞明白这一点嘛，因为小明刚才提到一秒两下，所以是0102，这是两下，但是他们可能是一秒啊，你是不是，不， 他的逻辑现在是 不是逻辑，咱们先倒到最开始，小明刚刚提到的、 嗯、 就是说我的按压频率是什么，一秒两下，是不是对这个对不对， 我们说按压频率是1分钟100到120， 对，这样的话你就是一秒两下的左右， 对，就是左右嘛、 嗯、 我们大概就是一秒两下的这个频率嘛， 对， 所以你说30下是一组对吗， 对啊， 那所以就是相当于按压了15秒左右对不对，因为一秒是两下， 对吗？对， 对你、啊、 对，但你不能去算那个时间， 对， 不能说 我不能 算，你不能算那个我摁了15秒不对， 我明白， 你就摁30秒， 我们就说大概、 啊、不按30下， 对，我们是按下算，然后呢，约等于时间大概15秒上下， 你不就别约等于， 就三十下，然后你想干嘛？ 就是三十下，因为我好知道频率啊，就是因为我要知道我按压频率， 频率就是 因为我心算是能算出读秒的，所以我大概是 你不用 你 就读 出来， 你 读 出来零一零二零三零，你要喊出来， 你要喊出来，不是自己心里 边算这个时间，不 是自己琢磨。 那其实赖小明他没事误导我，他没事提到了一秒两下这个概念。 因为 我有， 你千万不要跟主持人去提说多少多少秒， 你知道吗？就因为对于曾经上过数学的人来说，我会自动把它乘，你知道， 你要喊出来 一秒两下，三十乘以十五 秒，所以喊出来帮助你就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这样。 对，所以就是说，刚才为什么大家进行了一个大讨论，在去讲究各种那个概念？这个归根结底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说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练习，经过很就一个练习时间的积累，把它变成了一种肌肉的记忆，和你到了紧急情况下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反应。虽然我们遇到各种未知的事情或者突发的情况，肯定都还是会发慌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训练，你在这种慌，就是你内心可能紧张和有点慌的情况下，你会身上你的动作和你的意识会有一些准儿，那么你经过一些在更长时间的练习和这个或者说真正的参与到一些救援的工作中当中去的之后，你可能你就更能稳，就是从容，和那个稳当。 就算是最专业的团队，可能在突发情况，比如说有那种级别很高的，那他可能也顾不上，比如脑子转很多，所以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这个是很关键。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计数的时候你直接就零一零二，像刚刚孙潇提到的这样，我其实就免于去计算，对吧？就直接喊出来，如果你喊到哪儿忘了，至少旁边的人也能听得到。 对对，你说的这个就特别对，因为这个救援工作我们在去体验的时候，教官就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没错， 所以你所有的举动和你的这些步骤你必须都得喊出来。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说专门的跟谁说，但是你养成一个习惯，嘴上不停的在念叨，别人就知道你现在进行到哪个步骤，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上周其实有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心肺复苏术啊，这个其实对这个施救人要求很高，因为本身这个心肺复苏术就有一定的对这个被救人有一些伤害，所以它的那个技术难度其实还是挺高的，不是说咱们普通人听一听，哎，这个事儿重要，或者我看看电视剧画面，我明天去上手试试，这个 不 能轻易试。咱们只是说它很关键，如果您掌握了这个技能，定期培训更新技能的同时，可以在紧急的时候用。但是不建议您就是二把刀就往前冲，说我看过电影，就是大概这么做，我这好心去救人去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是吧？ 所以刚上周我们就说到嘛，说心肺复苏术他一定要看小明拿 AED 的这个速度有多快，他但凡过来我就开始，就他又要帮我去把 AED 架在那儿，然后要给我们的这个已经躺在地上的这位患者或者病者然后去抢救了，就他那边 AED 的东西要比心肺复苏术它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对， 那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说如果我比如说以我为例，我还没有专业进行过心肺复苏或者紧急救助的这个培训，但是呢我确实碰到这个情况，我确实很想救人，那这个心肺复苏术有没有简化的动作？ 没有。 没有是吗？比如说我吹吹气儿冲他，或者是其他就没有，要不我就不做了，是不是？ 对，如果你没有这个专业的训练和或者我们说严格一点吧，你有这样的资质，没有的话 就不要做， 就不要轻易的去抢救，因为你可能你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你非但救治不了他，你还能会造成 添乱， 对，你其实就是添乱， 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或三次伤害这样。那除了心肺复苏，如果我不懂，我不会具体的，我不能因为看了图片或视频我就愣上 AED， 有没有可能我看看说明就拿着来用？ 哎，这个就是上周 咱 没说完， 这个问题， 对 对， 我们 哎呀，这夸我了，你看这事闹的。 其实我去之前，我就是听过 AED， 或者说咱们在国外啊，或者现在咱们国内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看到这个，你就会有一个疑问，就说这东西咋用呢？是吧？你甚至于说我在机场或者那个地铁里我也看到过，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它从这个箱子里取出来。 没错 啊，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了体验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就直接就开始说这个 AED 吧， 说呗。 它一打开之后，它就自动开始有语音播报了。它的每一个步骤，实际上这个机器它会告诉你。首先 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开机几秒可能三秒钟的一个开机过程，它就开始有语音播报了，取出里边的那个电极片对吧，然后把电极片后面的不干胶的那个揭开贴到它里边，还会有一张图，就是它这个电极片上会有一个图，它会告诉你贴在伤者或者那个被救助人的哪个部位，基本上是什么左胸上部锁骨这个地方， 这是肩胛骨 啊，对，可能是吧，反正就是这个位置， 它会提示你， 对，它会提示你，它的语音在不停的提示你， 包括它那个 AED 那个贴片，它的在贴片上都会有一个人形的图示，告诉你这一贴贴在什么位置， 哦，非常人性化， 然后另外一贴贴在什么位置，但是就是保证，我们之前也说也提了一个问题，说万一手忙脚乱的。他就是有这个贴片上面有图示，我也顾不上看或者怎么着的，万一贴错了怎么办？然后那个教官就说，你只要保证他是斜着穿过心脏， 斜跨心脏 就可以。 哪个在左，哪个在右，其实无所谓。 就是你最后意识过了呀，我贴错了，你也别给人揭掉，重新再贴。就会影响它的效果， 因为它那个黏黏的那个贴住身体的那个地方，你可能接下来之后再贴，它就有点贴不上了。 它是负责导电的嘛，那这个时候它就肯定会影响它的效果。 哎，说到这儿就一定要贴在裸露的皮肤上。 对啊，然后它为什么它为什么笑呢？ 不是那个电热宝啊，要隔衣服贴， 这不行。 它为什么笑呢？是因为那天教官说完这个裸露皮肤，我就想说，就是如果它是个异性。可能我就觉得得给人留件衣服，对吧？但是教官非常严肃的说，就是必须要贴在裸露的皮肤上。另外，如果男性说你有胸毛，你胸毛多，就得把它给刮掉，刮干净。 那上哪儿找那个刮子呢？ 我对啊，我当时在想，我又不可能随手揣一个刮 刀 上街。他就说，那个一般这种 AED 为了达到效果，他的那个 AED 的盒子里面就备了一个刮刀，就有刮刀， 因为毛发有的时候是阻碍那个导电的， 对 吧？ 它影响， 其实它多少有点隔源效果， 绝缘，对。其实这两个电极片，一是干嘛呢？就是测你的心率，就测这个伤者的心率，二一个就是当这个仪器测完心率之后，发现需要除颤的时候，它就会。像那个医院那个电机那样会有这个除颤的那个电压过去，所以说就是必须贴在这个裸露的皮肤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 AED 提示说那个测完心率需要进行除颤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这个患者这个伤者两侧，我们这两个进行救援的人必须马上就是不要接触这个伤者，就双手啊什么都不可以接， 要离开。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手还触摸着这个伤者，那么他测到的心率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综合的一个心率，而不是这个伤者的心率，就会使这个设备的判断出现失误。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一句口号，就是当仪器发出说需要除颤，那么那个拿 AED 过来那个人就说离开患者。大家不要触碰 他，他要辅助，他要帮助，就是 要大喊， 离手。 因为比方说我在做心肺复苏，对吧？我在按压，那个时候他刚才说的所有的操作 都可以同时进行， 都是他在操作的。 可以，就是你在这儿按压着，他就可以进行贴片， 对 吧？对， 就是你必须在操作，就不能说 AED 来了，来我帮你吧。 哦，就断开了，就这个要继续，就是连续 起来分开的， 对， 就是我的 AED 是不能停的， 你的 CPR 不能停 啊，我的对，对不起，我的那个心肺复苏是不能停的，他在旁边该做什么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工作，但是这个时候，比方说你正在做这个按压，你是听不到周围，就你光顾的10102030203这么着，然后他就会，但是 AED 贴上之后，他会要求大家就是远离患者。那这个时候，这个提醒就需要小明来做。 嗯， 我要是没听见呢，一把你给我抓走吧。 他一把就给你 推 开了， 要推开。为什么要大喊呢？就是当我们在救助伤者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情况可能不会像在实验室或者在课堂里 非常混乱， 简单，周围可能会有他的家属，家属急切的心情，他就会一直扒着， 他有可能就扒着手， 扒着手啊， 一 直拉着， 对吧？行， 对 吧？ 但这个时候就必须大家都远离伤者。 这是第一次远离患者，对吧？这是做一个心率的测算，包括他要判断他接下来要干嘛，就 AED 要自己判断他要干嘛， 然后他进行一次除颤之后，他就又开始测心率，然后他会判断下一次，就是这个伤者的状况。 如果说仪器没有说那个已经救援成功，就必须继续做这个 CPR，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的， 直接在等待救护车最终到来。其实是这样的 ，AED 每一次像刚才肖叔和小明介绍的，他在进行一个测算之后，他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案出来，比如他电流数啊这些。 对，他第一次远离患者，他不就开始测你的心率吗？然后接着他就会判断是否除颤。 哦，对对对，然后到了他判断需要除颤的时候，那个仪器上，就我们去体验的那套设备，那个机器那个型号上，它是有一个圆形的红色的灯， 一直闪， 它就开始闪了。那个灯，你直观的感觉就是感觉那个钢铁侠的那个心脏在跳动，你感觉肯定有很大的电流。但是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啊，它有多大的电流，咱这是不能。 当时没有，我们在去上课的时候，教官没具体说有多大电流。 对，主要也不敢给你试。 对，因为我们当时去体验的，它是教学机， 教学机 啊，它不会真的有那个电流，它只是告诉你怎么操作什么的，并且那个仪器上它不会告诉你数据。至少我们用 没看到， 没有的， 我没有看到。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个数据对于，这个机器和我们救助的人来说，不太重要，因为你当时 因为它是一个急救的， 就告诉你了，你怎么的， 对，告诉你也看不懂的， 对，其实那个不是最必要的，在当下其实是除颤是否符合除颤标准，这个判断对于这个机器是最重要的。 对，那么这个判断其实机器自己自动就完成了。首先这是一，二是我觉得这个仪器上面的数据越多，越会扰乱我们这些。并不是真正非常专业的这些救助人员的这个注意力。当你出现了数字，我觉得人可能如果你不是那么专注的话，很有可能会去想这上面呀，这是四， 对， 怎么还在倒计时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看这个有一些救护车啊，它其实是一套完备的急救设备，一个小急救室在车上， 没错。 然后你会发现急救车很少说你一个医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不同的人的分工。那个时候在急救车上面就有监测表，各种的数值，无论你的血氧还是血压，还是你的那个血脂等等，心脏、心率都在同时在监测，所以是有人专门做记录在监测的， 对， 他也不会妨碍另外一个急救人的工作，就是所以他们是同时进行的。 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完整很完善的，或者说一直在不停完善的一个系统。对吧， 所以简单总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遇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有一个人真的在我面前倒地了， 稍等啊，AED 说完了吗？ AED 差不多了吧。 还有一点需要提示，就是不管怎么着， AED 不是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步骤吗？然后回头不是还是就是他在做完这个除颤之后，他会接着说有一个那个节奏响的那个节奏嘛。对，那个是帮助你计数的。 什么节奏？是 AED 的除颤仪。 就是，对， AED 除完颤之后他会说继续 CPR， 他会有这么一个语音提示。这个时候 CPR 不就是你的心肺复苏嘛。就是这个人他就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接着就滴滴滴滴， 他接着就给你指令， 他是按照 他的指令接着做 0102那个节奏，那个就是你要听了，那个就是你的节奏。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教官也提醒了，就是做救护车不来了嘛，比方说那么多操作之下，救护车来了，这个时候你不用好心肠的把人那个 AED 那个贴片给撕掉， 这个医疗工作人员，这专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处理这个。 对，你就不用管了，就 AED 挂在身上就挂在身上了，你也不用管，你也不用说给撕掉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就差不多了， 操心操个稀碎，人体育场说又把我们 AED 带走了，这就是吧。所以是为继续我刚才说，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如果我并不具备一个专业的救助能力，下个时段才能说了，已经开始读秒 了。 好了，养生活第二时段跟大家接着说。 爸，您别瞎转，装修第一站先去全包园。 你李叔也跟我说那儿挺实惠，他家小子结婚啊，80平两居室新房，10万出头就都装下来了，连家具也管了，还是进口实木的，就是啊，离咱家太远了。 哎，全包园开咱家门口来了，就在北四环。您想啊，新店开业肯定优惠力度大。 合适，咱就现在定，年后动工。 保险起见，我还是先打400-606-8866，把优惠都占全了。活动及起步面积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哪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照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今天我们继续应急的话题，说说您曾经遇到的紧急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找到我们，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珊，或者是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来自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潇，还有编辑小明，欢迎。 大家好，我是孙潇。 大家好，我是孙潇的同事小明。 大家好，我是肖叔。 他们俩现在每周有一期叫应急真人秀。 应急真人秀 啊，是也是一个跟大家聚焦一些特别紧急情况该怎么处理的一个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周 节目时段是每周日的晚上11:00-12:00，但是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在听听 FM 上听直播回放。 不，特别助眠，干嘛要听回放？ 我们、 特别不助眠。 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说教类的节目 啊， 是肖叔带着几个好兄弟啊，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叫 Fight for Fight， 就是 斗争。 加油啊， 为了什么加油， 奋斗的、 我说的是 为了 对，所以就是挺热闹的这节目。 对、我们很热闹， 都是真正的去到了这些就是救援单位的现场。 那我们会去应急，会去消防，然后去学习一些技能，做一些实验。 学完了发现确实学不会。 有的你像咱们上半段说的那个心肺复苏和 AED，我们就知道了，最起码你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该干嘛，我不能干嘛。 对，就是像我们上周说的那样嘛，就是这一次课我可能体验完不可能拿到一个专业培训证，但是我至少知道了在救助的环节，或者是我可以参与到哪个部分里， 或者你至少知道自己别添乱。 对，就在哪个环节我可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什么啊，比如说大声呼喊，比如说我去打电话去找救护车，比如说我去在地图上找到 AED 最近的位置，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力所能及做一些什么，也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帮助伤者哈、 然后呢，我们上周又去了一个其他的地方， 嗯， 我们去到了消防，然后在那儿呢，我们做了一些很刺激的、刺激啊，很刺激的实验。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呢？是因为冬天了嘛，然后本身家里面像厨房和家用电器的这个用火安全，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而且冬季的时候，作为消防部门来说，他们可能就一直在提醒大家，我们在厨房的时候怎么样去安全的用火。 不光是消防啊，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北京电台各个频道每个时段都在一直说天干物燥，尤其冬天过于干燥。 从小时候不是怎么讲，从以前看电视剧就是天干物燥， 小心 火烛， 对吧？就天气干燥，再加上静电这些，就会导致用火用电的安全。 对，所以那天做完实验回来，我们真的是 感触很深哈。 对， 特别有感触。 你会发现，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可能真的一秒之间就会发生。然后我们以前可能说看新闻有火灾啊，或有一些起火事件啊，你觉得是哎呀很少见的事儿。但其实你如果在现场，比如说像孙潇和小明你们感受那些实验啊，可能真的瞬间就会着火，瞬间这个事故就在你眼前了， 或者说是爆炸 啊，或者是爆炸。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老房子，他们可能还在用煤气罐啊什么的，或者是路边的餐饮不符合规定的。 对，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去饭馆吃饭，有时候咱们说那些小苍蝇馆子说味道不错啊，老板娘这个手艺一直这么多年挺好，挺在线。 你不是特别喜欢去那种地方？ 我其实不喜欢。 啊，你不喜欢？ 我还真不喜欢。 你追寻的都是品质。 怎么说呢？我吧特别怕死。 不是，那要去成都或者去那个就那边。 我说实话啊。我就是路边这种，我一看这个房子是危房搭的，或者是那个房子挤出来一个，它就是传世美味，我也不敢进去。真的，我其实是特别胆小的人。我恰恰有的时候到一个餐厅里，我先观察，比如说逃生通道在哪儿，消防通道在哪儿。 这是一个很好的， 你这个跟我特别 对，跟小明是， 我特别注意。 我去到任何一个，比如说出差啊，或者旅行啊，或者去任何地方，我住进酒店，放完行李之后。但凡就是说不是说累到那种走不动的，我基本上都会去转一下。 对，在楼道里看看那个逃生图、啊、 我会爬一下那个楼梯、 哦、 我会先找到这一层的楼梯的 位置 是在哪、 嗯、 然后我通过那个楼梯我下去一层、 嗯、 我看看那是哪儿、 嗯、 然后在这个酒店的周围大概方圆500米 我转悠一圈，看都有什么店呀、啊，有什么便利店，比如说我有些这个生活的需求可以上哪里，有些什么就周围有没有医院学校，我就不知道。 我也是、 哎、对，我都会转一圈。 我其实是特别担心的那种、 啊、 我没有小明这么细致，说把周边附近环境啊都逛了，那倒没有，但是我确实是到一个比如到一个酒店、啊、每层楼道都会有逃生图，甭管看得懂看不懂，我要看两眼，然后我要真的找到这一层的楼梯在哪儿。 对， 因为我有时候担心万一停电梯我得找着地儿，这个其实我是一定要做的。还有餐厅里面如果连洗手间都没有的那种、 嗯、 我其实就不太敢进，因为我怕万一出现火灾，你想接点水都没地儿接去。 哎，这就说到餐馆起火这个问题。 嗯， 我们上周去的是地坛消防救援站， 嗯， 然后在那边呢，然后做了一个关于厨房，就是厨房着火的一个场景演示。 嗯， 其实我们去设定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我们厨房里面，比方说如果说锅着火了啊，冬天对你说特别好，然后这些细节，这些大面上的知识点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比方说问你说厨房着火怎么办，拿湿抹布蒙，对吧，盖盖 不这个得精确到比如说油锅着火怎么办， 就是说有油锅着火。 对，嗯， 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油锅着火的一系列的实验呢？因为冬天快到了，不是冬天已经到了嘛，快过节了，炸丸子、炸茄盒， 嗯， 弄一锅油， 嗯， 或者喜欢爆炒， 嗯， 一颠勺，呼，不就火就起来了嘛、 嗯？显着我技术好， 对，显着你技术好，或者说你不小心，因为油放多了，加热时间长，到了它的燃点，然后它随意一个什么小动作，可能就会引起火灾。我们去设定了一堆实验，比方说酱油醋能不能灭火？盐能不能灭火？ 盐我觉得是可以。 面粉能不能灭？ 面粉肯定不灭，面粉会炸的。 菜能不能灭？ 哦，菜我不知道。 锅盖能不能灭？ 锅盖肯定可以。 就是拿了锅盖之后，这个锅盖对，还有就是很多细节。 你可以把我刚才说那些先点评一下吗？盐可不可以？ 我一直就是我在查询资料的时候，上面说盐是可以的， 嗯，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 不太管用， 不太管用。 嗯， 但是面粉肯定是不灭火。 首先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不太管用呢？就是盐，你抓多少你手里没量， 嗯，肯定得。 你撒一点儿或者抓一撮，就跟给它调味儿似的那种， 没有用。 它不光没用，它还会助燃。 不，它其实盐这个，因为我当天他们去体验的时候，我是做视频 旁观者， 对视频拍摄嘛，所以其实我因为我之后我要剪这个。把这个整个的事件给剪成一个片子，所以我一直在反复的看。实际上这个盐在往里扔的时候倒没有那么强烈的助燃作用， 没有那么强烈。 对，那个盐放进去啊毫无变化，你明白吗？ 对，它量小嘛。 对，就你整碗倒进去它也是该原来多大火还多大火， 对， 一点没有变化、 就是只能说呢它并没有起到助燃的作用，但是它不够量的情况下它是起不到什么灭火的作用的。 它够量它也不行， 它够量也觉得很奇怪、 哦。后来这个我们消防站的这个指导员就跟我们说，其实这个盐啊是电解质，它是可燃的、 哦、 所以你如果这个弄 放太多了还可能去会助燃。 对，关键是这个油锅起火或者说家庭厨房起火最最重要的就是开头那几分钟的处置。 几分钟吗？开头那几秒钟吧， 几分钟吧，就是如果是油锅那个刚刚燃起来的，那就开始的那个处置是最重要的。你撒了几把盐，一点用没有， 行， 它燃起来了。 先说， 不是那提到的，就是最开始那一分钟或几十秒最关键。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去体验做这个实验，就是因为在厨房有很多很多的， 对，它有很多不 东西， 它需要你， 就是怕你。着急忙慌拿错了，消暑剂。 但是我插一句啊，面粉肯定不但没用，而且它还会造成爆炸。 是你刚才因为我说了很多材料的实验，然后你就非要让我点评这些东西吗？ 对，因为我 但实际上 我这些都是看电影看来的，所以我需要验证。 我有的也是看电影看来的 啊、 嗯。但是实际上最最关键的一步你是需要做的， 关火。 你对啊，你咱们刚开始说，你看。说着火了不是暖阳就说了，说着火了不是先果断关闭燃气管道的开关吗？ 就是怕有的人慌乱。 我们确实做实验的时候确实慌乱。 对，我们其实做实验的时候就是被那个教官 训斥 了，就是上来就找东西要试。实际上第一步就是关火， 先切断 火源， 对，让它的这个温度降到油的燃点以下。 再去下一步操作。 说一句不太好听的啊，如果在厨房真的不小心着火了，你这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你就最好控制自己不要瞎乱干。 对， 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步咱们把这火源切断，然后这个时候我手边真的 有时候拿不太准，比如像咱俩似的看点电影，印象当中什么不行什么行不知道，这时候如果你判断不出来什么能帮助你灭火，最好你什么都别干，因为你切断的火源有可能它慢慢就会变小，但如果这个时候你往里撒了一些不该撒的东西，它可能一下就着起来了，有没有可能性？ 这也是个思路。对， 这也是、嗯、是吧？ 对，其实就是 这跟救人一样，你要不会救就别上去救。 对，但是这东西就着火，家里着火这事儿， 嗯， 跟马路边上躺了一个陌生人在那儿倒下，我觉得心情还是不一样的。我尽管不能这么说啊，尽管不是很恰当，但是因为家里着火，你总是想赶紧救嘛，对吧？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在厨房，你可能最顺手的就拿上一碗水，就水能灭火。 哦，这个是，嗯， 其实水是最不，就如果油锅起火，水是千万不能往里加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水在遇到高温就变成水蒸气。 嗯， 水蒸气它其实也是一个一个水的小水珠。 嗯， 这个小水珠在进到了油锅里之后，它就会包裹上一层油， 然后蹦出来。 对，然后它就随着空气在蒸腾，蒸腾过程中它其实就跟外面那层油也是还在燃烧的，它就变成一团火柱。嗯， 这个 消防员就会说，就是冬季的时候，一般他们等到他们出警去救助这个厨房这个火灾的时候，就不只是油锅着火了，而是油锅着的火点燃了烟道， 嗯， 烟道又点燃了厨房里的其他的可燃物， 然后隔壁家也着了， 然后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初期的火灾处置是非常关键的，那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就是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不记得，你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但凡着 火， 先把天然气或者煤气罐那个开关给关上， 嗯， 切断它的火源， 嗯， 然后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嗯， 我当时设定这个，我们设定这个实验的时候是，就是说醋行不行，酱油行不行，然后菜行不行，然后那个咱们来公布结果吧，就是所有含水的东西 都不行 。我以为，你看这酱油，你看老抽。黏会儿哈， 因为你不做饭， 然后我就做 了实验。像我们这种做饭的，我们都不会考虑你刚才那些选项。 不，我心想就是一着急逮着什么就往 不是不是， 啊，放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因为就常做饭的人都知道，比如说 做饭嘛，我怎么一点 我每天都做 啊，好 煸肉丝儿的时候放点酱油进去，它一下那个锅就像里面油锅里撒了水一样，它呼一下就起来了， 就滋啦一下。 对，所以其实我。嗯，因为常做饭的人可能确实有一些嘱咐啊，慌乱之余确实忘了关火，这肯定是个问题。 嗯， 但是低级的把它放各种调料去灭火这个事儿，一般嘱咐是不会做的。因为我日常我就会知道，你能问为什么，能不能放酱油行不行，能不能醋行不行，一听就是老大老爷们儿去现场问的。 这么着吧，下回要是再做实验把他薅上， 嗯， 对吧，把他拽着去让他去做实验去。 你看啊，就是如果有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反应得过来，第一时间把火源关掉，但第二时间我肯定能想到要关火这个事儿。但是 不是，等会儿不是第一时间关火吗？ 不，我第一时间可能懵了，说实话。 哦， 就是我不太能确定我自己能不能第一时间就能反应关火。 嗯， 但是我稍微想两秒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然后呢，我不会往里加任何的调料，因为我知道那些调料平常我做饭的时候加进去是什么效果，所以我自然就会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行的。但什么行我可能懵了。这个， 什么行？放油行。 如果你是， 啊， 对 油锅着火放油行。 啊，真的假的？ 对， 真的呀。 它不会助燃吗？ 啊，不，要跟大家提示一个场景啊，就是首先要分油多油少，油少平时炒菜的那种，放油行，因为你本身锅里的油比较少， 嗯， 你再放油呢，它就会降低它的这个燃点。 哦，它 降低燃点， 它就是降 温， 降低温度， 降温， 对。 嗯， 因为你倒进去的油是 油， 嗯，油 温就下来了。 对， 哦， 油温下来它自然就不着， 它至少不会像水或其他调料有水的东西和它产生极大的碰撞哈。 嗯， 那这个时候 油少的时候，再强调一遍，是油少的时候油锅轰的一下着了，放油行 啊立刻降温啊。但是这个也是火苗不大的情况吧。 就是油少就想记得就行。 哦， 对，其实它整个的原理就是要 降温 断氧， 对， 隔氧隔热， 对， 嗯， 因为 这是前提嘛。 对，你关火其实就把这个火源 源头 关掉了，它其实整个温度就开始往下走了。 没错， 这个时候它还着着的话，你就把其实最有效的方法 就 是 锅 盖， 锅盖，锅盖其实是让它隔绝空气， 对 啊， 嗯，然后你盖上之后，你千万别好奇，说灭没灭啊？再打开看一眼， 看看呼一下又出来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其实做这个油锅着火的实验是在我们有一年欢乐会的时候， 对， 李丽作为一个就是任务的执行者，然后他去执行这个油锅灭火，他当时穿了很多防护服，什么都穿好了， 嗯， 然后他就我们但当时油比较多，稍微有点多，然后我们就盖上之后，整个外面不就看不见火焰了吗？然后他就说：“哎，灭没灭？”一打开盖子，轰就起来了，吓的。 果然他不做饭。 对， 但是对我们还得说一下，就是我们所有这些实验都是在专业人士的 指导下啊， 和我们全部的这些战斗服都穿好的情况下， 大家别在家随便试、 啊，对对对对，千万别 对 那样试。 好，咱们听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大家都挺帝国铁器就说关火盖盖 了，他一直在就帝国从我们在开始说。上面一个话题的时候就一直在给我们发各种很专 业 的建议，对、 嗯、 他说他就学过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 嗯，另外一也说对，做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降温啊，这个其实关火直接盖盖这个动作直接做，想都不要想。 嗯， 另外呢帝国铁器很专业的还发来一篇文章过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人均 AED 数量现在我们还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可能在稳步上升当中。 没错。 再看看8740说关火放菜盖锅盖， 哎，放菜 啊、 放菜就是有水就不能放， 放菜真的是两说。 对， 之前 白菜不太行。 最早的理论说放菜是可以，因为它也可以降温嘛。 嗯、 但实际上我们做了几次试验之后， 菜的含水量太高了， 因为你所有要到厨房里下锅炒的那些菜肯定都洗过， 嗯， 未见得当时在那个紧急的情况，那个菜上面的水分都已经沥干了， 嗯， 这只要它上面有水进去，那就轰一下。 对，其实这个放菜这事儿要想想什么呢？咱们在家炒菜也是，它一放到油里，撕拉那一声，我觉得不好说、 嗯。 而且我们吃的菜，咱们都讲究含水量高，对不对？ 嗯、 那下锅之后可能还会助燃，都 对对对， 保不齐 它会瞬间喷出一个火柱。 对，所以8740，你这放菜这步，我觉得咱先砍掉。最安全的是关火盖锅盖， 嗯 啊，这两步是肯定没问题。另外，一也说水蒸气同样导致火焰的蔓延，这就刚才小叔提到的哈。啊， 这场景实在吓人，一个劲儿乱拍。对，就怕的就是，就是当时就慌了。当时慌就是所有的应急时刻，就为什么要就是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应急时刻，大家最怕的就是，就最怕大家突然就慌了。 对，另外一也说面粉的爆炸威力相当于镁粉。 嗯， 这确实，因为我看过很多电影，就警匪片，当这个就是英雄和反派两个人打斗的时候，他会借助一些外力，比如环境因素有什么，你看在货仓里打架的场面特别多，撑出一袋面粉哐炸了，这种场面我们会常见。但是你说电影有时候看完别白看，你看这个说明它面粉在隔绝空气的一个封闭空间里，它就有爆炸的这种情况。 我们也做了面粉的实验， 非常可怕吧。 然后当时我们没敢亲自做，然后是消防员做的，他就抓了一把这个面粉往油锅里这么一放，他就跟怎么形容啊， 就 消防员说了真行，怎么自己提出一个自己不是， 他就是叫轰然。 对，你有没有见过就是有种杂技就是拿嘴喷、 喷火、 那个 哦、 对对 对，其实你就把那个面粉手上的面粉想象成那个杂技 嘴里的酒 里的油啊、 或者酒，对， 就是那个面粉只要往上一撒 呼一下， 面粉有多大，撒了多大面积，那 火就有 多 大面积。 哎呀， 我的天， 就还挺吓人的。 另外，一说这个撒盐能看到橘色的火焰。 啊，他可能说的是钠离子嘛。 嗯，另外呢，今天是腊八节哈，祝大家腊八节快乐。 今儿腊八呀？ 对，今天大家都别忘喝碗粥。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对，别忘喝粥。 不过提醒大家，这腊八粥因为是不同的豆子，所以呢需要提前泡。如果您不懒得泡，可能好多朋友用高压锅，这时候一定要慎用高压锅。 为什么呀？我肯定用高压锅压呀。 你会吗？ 现在的电饭锅它都有这种， 不是电饭锅，是 高压锅。 你看，就不做饭的人，现在 上面有个 滋啊，没有，不会。 现在的高压锅很多是电高压锅， 对， 电压力锅其实是安全的多。 嗯， 以前那种纯咔咔那种手动的， 是放炉子上烧的。 对，那个其实有点危险，在于好多人掌握不了火候。像我家家甚至都有一位成员曾经被烫伤过。像我姥爷曾经在家就熬粥，一开盖呼一下，整个天花板上全都是粥，溅的身上也都是，就被烫的。所以其实以前 用高压锅那种比较基础级的，很多家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腊八节的时候，因为熬粥嘛， 对 啊，所以今天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厨房的用火用电安全，在这儿提醒大家， 嗯， 开开心心过腊八，然后呢，咱们稳妥点，把这豆子提前泡好，到时候熬一下，别着急啊。 嗯， 再看一看0800说，遇到事故的时候千万别轻易挪动伤者的身体，因为容易受到二次伤害。 没错，这是教官当时也是反复强调的一件事儿。 一一说，萧叔的声音真迷人， 谢谢，我只能说谢谢。 你确定听到的是萧叔不是小明吗？ 哎，声音差远了。 哎，你别说，你们俩声音非常容易就是分辨出来，辨识度很高。李小乐就说我遇到的紧急情况都是电视里节目里遇到的，希望现实生活里没有。这真的是我们其实 对， 无论是看电影看那个用火用电的安全提示， 嗯， 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警示的纪录片给大家，我们希望的是大家掌握一切技能没机会用， 嗯， 啊，这个是最好的。 今天可能没时间了哈， 啊， 其实我们上周去做的那个， 你赶紧给他说完吧，要不然他回头下周又抓咱们来做节目。 哎，对，我刚想说这句话怎么那么耳熟。 电池的那个， 嗯， 就更有，就是 咱们下次说一说电池吧。这要专门说一说。其实很多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回收垃圾的时候专门有就是危险的或者是这种有毒的垃圾回收的一个专门点，或专门甚至有一些小区它会有一些设置专门回收电池的。为什么？您别嫌麻烦，因为它真的很有可能给我们生活里带来很大危害。 它真的会炸呀。 对，萧叔，下一期咱们说电池。你准备准备。 可以，但肯定不是下周。 是不？对对对， 嗯， 怎么着过年前 可以 是吧？好，宋彦君就说现在地铁里每站都配备 AED， 特别明显，都能看得见。这个其实我们新闻里也说，这个人流密集啊，交通的这些枢纽啊， 嗯， 现在会，以后我们的目标是满配哈。 现在的那个交通场站已经配备了， 嗯， 只是想把这个范围更扩大一点。 对， 嗯， 8815说，我前两年还学过急救呢，一直没用上，现在有些细节都忘了。这就是上周萧叔提到的，为什么就是专业已经拿证的人，我要重新拿证，延期的话还要进行一个复习、培训和考核哈。因为确实不用就是会忘， 就一定要把它变成肌肉记忆嘛。 嗯， 就哎，最简单，咱们为什么一直说一定要做地震应急演练？ 嗯， 就这种东西，可能咱们一辈子都遇不上。 嗯， 但是一旦遇上了，我们就可以再把它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嘛。 没错， 救命的东西。 另外，亚洲铁骑就是帝国铁骑，就是说刚才提到了有刮那个胸毛的问题，说亚洲人可能遇到这个事儿相对少一些，因为西方人比较多。说那个007皇家赌场自己自救，电击片没接上就晕了，幸亏他搭档听过这期广播节目，你看就把他给救了吗？我也记得有那么一集，就是他自己给自己急救的时候，他自己给贴上了，还有一片没贴上，他就晕过去了。 嗯， 然后。 所以这是说明就需要是有两个人同时来操作， 对，一个人办不成， 嗯，对。 另外呢，孙彦军说在地铁里看见过有人晕倒，后来知道是低血糖造成的，提示大家有低血糖的人群兜里放一些糖果。确实是啊，因为现在晕过去的人并不是都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做心肺复苏之前要先去判断他是不是三无人群，这个一定要反复强调。 如果他有呼吸你就别给人做 AED， 是不是 无呼吸无意识无心跳才可以做心肺复苏， 哦， 别上来看人家晕就一顿在那摁，那容易出事儿。 你看我们这就我的很多经验是看有一个美剧叫实习医生格雷得到的。你看有很多急救医生第一反应是什么，他不会一上来就上仪器， 嗯， 他会先问说你知道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你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嗯， 你现在在哪里，他只要能说话就我们就判断他是有意识的， 对， 对不对？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判断标准。 嗯， 虽然说我们现在地铁站、火车站、机场都有 AED 了，别谁晕过去，您光就上这个，人家可能真的就是低血糖，一块糖就可以解决。好，今天这节目就差不多了，再次感谢萧叔和小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想帮助别人还是帮助自己，都应该先专业的培训之后才可以。好，今天就是这样，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 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